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启动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3月1日开播了。今天节目继续邀请百所高校做客直播间，权威发布招生政策，同时通过线下活动、出版高招手册、新媒体平台等多种渠道，为考生和家长全方位答疑解惑。请听本台记者子昂的报道。 今天的发布会邀请了来自市教委高考试题评价组、高校招办负责人等嘉宾的参与，通过网络视频直播为全市考生介绍了今年高考试题的考察方向、高校招生的政策变化等情况。针对高考百天复习备考，高考试题评价组学科专家、东城区学术委员会主任、市特级教师郑克强表示， 今年高考多数的学科从考试的内容和结构上没有大的变化。如果从试题的难度来说呢，我们要保持稳定。如果对考生说什么呢，我觉得第一条就是一定要把学科里边最核心的内容抓住。第二一点呢，我们北京题特别强调试题的应用性。第三个想强调的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答题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有非常好的规范的语言表述。 进入三月，各校自主招生的政策陆续公布，对于关注度较高的清华大学自招政策更是考生关注的焦点。清华招办副主任徐宁汉在发布会上介绍了今年本校自招情况。 清华的自主选拔体系呢，它其实有三大类，出台时间呢，从往年来看呢，会有一定的错开。自主招生在三月份的中旬左右，领军人才选拔正式的招生简章往年都是三月下旬接近四月初会出台，然后自强计划呢也会再往后一到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去年九月，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公布了双一流高校及学科名单，受到了广大考生的极大关注。专家分析，包括首都师范大学等非985、211院校的强势学科极具发展潜力，特色专业的发展会带动学校知名度快速上升。首师大招办主任孙彤表示， 首师大因为是北京市属的师范院校嘛，也是主打师字牌，也突出为北京市基础教育服务的这个主题。这几年师范生的计划应该是连年增加。 围绕北京冬奥会和一带一路等热点，今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继续开设了包括冬奥酒店管理、旅游管理、会展管理等特色专业，还计划增设阿尔巴尼亚语、保加利亚语等四个中东欧语系本科专业。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吴斐表示， 二外作为市属院校的这么一个外国语大学，也已经向教育部提交了这个四个叫非通用语种，像阿尔巴尼亚语、保加利亚语、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这四个语言的这个本科专业的招生，应该今年有可能招收第一届本科生。 围绕以上热点内容，连续举办第16年的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年将精准聚焦北京及外部和港澳120多所高校，邀请高校招办主任、学生代表等为考生直播服务，第一时间发布本校招生方案、详解招生政策、录取规则等，指导考生填报志愿、选择专业。北京城市广播副台长张延红说， 今年呢，2018北京高招咨询啊，继续在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指导合作基础上哈，我们除了在广播直播节目内容安排120余所高校招办主任参与直播咨询，权威解读招生方案和指导考生备考志愿填报之外呢，我们还想说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我们还在线下提供咨询服务的地面活动以及延伸服务的高招手册文字精编，同时我们还有新媒体的融合互动，比如说我们有音频直播的同时有视频的同步直播，包括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网、一直播、今日头条、凤凰网等视频的直播平台，同时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官方的微信、微博这些的新媒体的融合互动，全方位全实话的为考生和家长朋友提供高招立体的直播咨询服务。 那么这场发布会呢，也是在今天下午刚刚的举办，也欢迎各位在3月1号来关注我们教育面对面的高招直播咨询的相应的一些信息，也欢迎您让您家里边啊亲戚朋友，比如说今年有高考的，那也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伴随性的节目，而且是有相当多的知识点跟实用的信息，包括对于考生的心理体检，包括我们饮食上应该注意什么，学科辅导，甚至我们请来了很多大学的这样的招办主任，您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中 提出来，然后到时候由我们的招办主任进行一个相应的解答。欢迎各位从3月1号开始关注我们的这个高招节目直播的咨询。以上的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 教育面对面，每晚5点半 FM107.3， 越聆听越成长。 北京市第五中学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始建于1928年5月，为北京市重点中学，北京市示范性普通高中，首都文明单位，北京市教育科研先进学校。北京五中教育集团下辖第五中学、第五中学分校、第一中学、国子监中学、方家胡同小学、东四十四条小学、北京外国语学校等集团校。那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教育面对面。那么在本周二我们继续我们的对话京城名校这样的一个栏目。之前呢，我们请来了东城区的很多所学校，包括像二中、汇文、广渠门教育集团的，我们请到了各个集团校的校长，然后来给我们讲解一下究竟现在的整个的集团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就是来自于北京五中教育集团的各位校长了，要来介绍一下。首先是北京五中的副校长李新校长，李校你好。 姚迪你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好，还有这个北京国子监中学的副校长王斌校长。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王校好。还有方家胡同小学的执行校长王英校长。 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这都是我们听众都是我们的听友们，这是广播节目今天呢，其实我们在做五中的时候，我们之前在做采访的时候，我们跟五中的校长张明平校长也曾经做过一次沟通。其实五中它有很多自己的特色在里面，那么在成立了集团校之后，如何把这个特色延续下去、贯通下去，就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最主要跟大家去聊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了。首先我们还是想问一下李新校长，因为作为这个整个五中集团校的教育资源的输出方，能不能介绍一下现在五中教育集团的一些特点，就包括我们的一体化程度这样的一些情况，总体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五中呢，是从2015年1月我们成立了五中教育集团。那么当时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些学校以外，社科院也加入了我们这个集团。那么社科院加入以后，对于我们整个五中教育集团来说，应该说在我们的课程设置方面引入了众多的专家。那么在我们的大学先修课程、学生的人文素养课程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专家团队有力的保障。 其实呢，我们就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教育集团的形成，并不仅仅简单是几所学校的拼凑，我们不是说大家在一起搭帮过日子就完了，更多的是可能是教育理念，甚至是一些资源的这样的一些共享。所以您觉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共享之后，现在的五中的情况出现了哪些的变化，包括在招生上有哪些变化吗？ 应该说从五中来讲，今年正好是建校90周年。那么这90周年应该说走过了也是近百年的这样的历程了。那么21世纪以来，应该说五中的办学理念应该主要是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以尊师勤奋、求实自强为基石，为我们的校训。另外呢，以教师发展目标和学生培养目标为支柱，特别是以精气神文化为内涵核心。那么我们的理念就是在有限的校园为师生创设无限的发展空间。应该说教育集团成立以后，我们仍然秉承着这样的理念，而且教育集团成立以后，我们希望把各个学校都做强。把各个学校原有的传统文化和我们现在这个集团化以后一体化的管理能够融合在一起，能够做得更强。那么我们的目标就是建设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名校。 其实您谈到这儿以后也是解答了很多朋友的疑问，因为一谈到说做集团校，大家可能就会想说，哦，那就是五中把什么什么学校给吃掉了。 不是这样的， 并不仅仅简单的说是说我把它吃掉了，不是这个这么一回事，其实更多的是能够让他们发展的更好， 对， 然后但是有保有自己的特色的情况下发展的更好。好，这是一个五中高中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同时呢，其实我们看到集团校中还有包括像一中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您能不能也简单介绍一下一中这边的一个情况呢？ 北京一中应该是有300多年历史的这样的学校， 老校了， 对，真的是北京最老的学校，曾经还是经政书院，而且是曾经是清代也是八旗子弟校，文革前呢应该也是北京市的重点中学，那么应该是有着光荣的传统，所以它也有自己自身的这样的文化和特点。 好，因为咱们谈到了这个资源输出校这方面，我觉得还有必要咱们再去聊一聊五中分校这边的情况。那我们就有请这个王明校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五中分校这边的一个相应的情况。因为五中分其实跟五中是在98年的时候，然后是相当于成立了自己的本身的初中的这 部分。对，其实五中分校曾经就是五中的初中部， 初中部 在1998年的时候分立成了五中分校。 在有20年的历史之后，那么现在五分的情况能不能王明校长简单介绍一下？ 我来说一下，我本身是国子监中学的副校长，由于那个深综改一体化，我们跟五中分校从2015年9月起呢，我们就完全一体化。实际上在之前呢，从08年开始，国子监和五中分校呢就是东城区首批叫深度联盟校，所以我们两个学还挺有渊源的。国子监是一所普通校，而五分呢，真的是我们无论是在东城区乃至北京市，可以说是最好的这个初中校。那么五中分校它一直秉承一种精致教育的这种理念，那么成就每一个孩子。那么可以说呢，他办校今年应该是20年的校庆，是吧？应该今年要 正好20年， 对，正好20年。 对。 那么在这个20年中呢，确实培养出一批一批的这个非常优秀的初中毕业生，那么进入到各个这个非常好的这个高中去。那么五中分校呢，现在呢，这个无论是从他的教学的成绩，还是说这个学生的全面发展来讲呢，都是非常好的。现在五分是足球的国家实验校，北京是武术传统校，北京是篮球传统校，乒乓球传统校，田径传统校等等。而且是在艺术方面，比如金帆民乐团得了全国的金奖，舞蹈也是北京市一等奖，也到国外去代表北京市参加比赛，包括我们的这个新兴的科技 DI 是这个在全国的大赛中呢是双料冠军，今年呢可能要代表国家要到这国外参加国际比赛等等吧。 其实我们知道的五中分校呢都是学习成绩非常的好，但是在这些比如说在艺体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特长，艺体科上面的一些特长，我们可能了解并没有那么多。那通过刚才您的介绍，其实我们也知道，其实这个上学并没有那么枯燥，不仅仅在那刷题，更多的时候能够让孩子们有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去施展他们自己的特长跟他们喜欢做的东西。 对，因为五中分校来讲呢，我们真的在一体之后，我这个走进五中分校真的感觉到五中分的孩子的生活是非常丰富的，从我们本身的课程来讲，还有我们很多的实践活动带着孩子们走出去，真的非常的这种活动非常多。我举例的比如初三年级，各个学校我相信初三年级基本都进入到紧张的学习状态，因为我主要是在我主要是在初三年级，每年我们都要有一些很传统的一些活动，比如我要带着学生登泰山。 哦，这是传统项目了。都是 对，这个 每年都要带吗？ 就是五中分校多年来坚持的这样的活动，实际上是一种励志的教育，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孩子的意志品质和那种团队精神，而且每一个孩子我们要在泰山顶上那块呢要进行誓师，非常的震撼， 中考誓师， 对， 哎，太棒了， 倒不完全是中考誓，实际上是孩子们一种励志的一种教育，在整个他的初中生活中，就是这个去登泰山，实际上是给孩子们留下了很深刻的这种印象。 好，这是五中分校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情况。最后还剩下3分钟的时间，咱们 请这个方家胡同小学的王英校长，能简单咱们先来介绍一下方家胡同小学现在的情况吗？等下半段咱们再详细来说一下，好不好？ 嗯，实际上方家胡同小学有11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由方家胡同的15号东校区和方家胡同的17号的西校区组成的。那么2014年的时候呢，我们的学校进行了整体的重新的古建装修。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方家胡同的这个我们的东校区，它实际上是循郡王府，是乾隆皇帝的这个第三个儿子永璋的一个府邸。那么目前方家胡同小学可以说是东城区为数不多的古建风格的这样一所百年学校，被称为被称为王府里的小学。 太幸福了，真的， 真是。 对，这整个的环境啊，是你无法替代的。你现在再怎么建楼，建得再漂亮，对不起，这古建筑我们是啊，这唯一几个啊，这确实是比较的不一样。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做了解的时候说，现在国子监中学自从已经跟五中教育集团咱们是教育端校之后，有没有可能说现在方家胡同的学生已经开始占用国子监的他的校舍在上学了呢？ 实际上现在我们学校的面积平房校区可以说基本上是有6900平米。然后这时候呢，实际上从深宗改的时候呢，然后实际上现在的国子监校区也在归我们方家小学使用。目前学校的总体面积可以说将近10000平方米。学校我觉得不仅仅它是环境优美，我认为它最主要的，我觉得实际上方家胡同小学它的底蕴是非常深厚的。我们所知道的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还有汉语拼音的创始人白迪洲先生，都曾经任我们方家胡同小学的校长，实际上给学校留下了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文科强校，这样看起来哈，老舍先生包括白先生都是文科啊。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很多学校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但是现在的整个的学校的规模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学校的规模现在我们实际上从2014年开始跟我们非常这个实际上17年贯的五中分校，就是我们东城最好的这个初中校，结成了9年一贯制学校。那么2015年我们又有幸跟这个五中成为五中集团的旗下的一员，成为集团校。那么实际上现在无论是从学校的招生以及我们的教师的教学水平以及学校的声誉，我觉得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可以说是现在是成为比较热门的一所小学。 那现在的班数是？ 我们目前是有21个班。 21个班 现在还是6个年级，21个班。 对对对。 这个数量也是有比之前有了一个长足的一个提升吧。 对对对。 好。所以说啊，有的时候我们在看到了一个学校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孩子们本身自我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因为教育本身它并不仅仅是让孩子能够考上比如说清华北大，我们并不是仅仅为他最后成绩而论，孩子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快乐的完全的这样的一个人，其实才是可能是我们教育的最终的一个目的。那么在五中教育集团，我们刚才看到了所有的这些老师们校长们的介绍，也体现了现在整个五中教育集团的一个办学的一个思路，就是能够让孩子们保持一个比较高水准的学习成绩之外，也让孩子们能够有更多的施展的天地，可能更多的是分层教育，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了，那这个有的同学可以去到北大的实验室去学习，还有一些同学可能在学校那学习就可以把学习成绩提高得很好，这就是五中教育集团最大的一个特色，也就是有人味儿。好了，今天节目也非常感谢三位校长的光临，辛苦了，谢谢您，谢谢。好，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